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巧辩品第68-2。儿时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佛说菩萨摩诃萨应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也。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我说菩萨摩诃萨应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与诸法得大自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势力，令诸菩萨摩诃萨众与一切法得自在故。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善法所去向门，譬如大海是一切水所去向门。是故善现，若声闻乘不得切罗，若独觉乘不得切罗，若菩萨乘不得切罗，皆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勤修学时，应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净律波罗蜜多异常修学，应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异常安住，应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异常安住，应与苦集灭道圣地异常安住，应与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异常修学，应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异常修学，应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异常修学，应于空无相无缘解脱门异常修学，应于菩萨摩诃萨地异常修学，应于一切陀罗尼门萨摩地门异常修学，应于五眼六神通异常修学，应于如来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异常修学，应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异常修学，应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异常修学，应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异常修学，应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异常修学，应于一切智智异常修学。善现，如善摄人甲胄坚固，弓箭如意，不惧怨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备诸功德，一切魔君外道议论所不能屈。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一切之智，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便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常供护念。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 常供护念。报告善贤，若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则能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修行一切之智。由此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常供护念。据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修行一切之智，便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常供护念。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观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乃至修行一切之智时，观一切之智不可得故，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常供护念。复次善现：如是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如色不可得故，常供护念是菩萨摩诃萨。如受想行识不可得故，常供护念是菩萨摩诃萨。乃至如一切之智不可得故，常供护念是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如是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不以色故，常供护念是菩萨摩诃萨。不以受想行识故，常供护念是菩萨摩诃萨。乃至不以一切之智故，常供护念是菩萨摩诃萨。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虽多处学而无所学。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虽多处学而无所学，所以者何？使无有法可令菩萨摩诃萨众与中修学。据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为诸菩萨摩诃萨或略或广宣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的一切之智，于此六种波罗蜜多相应法教，若略若广，皆应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通力已，如理思维，即思维已，神正观察，正观察已，令心心所与所缘相皆不复转。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佛世尊所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法教，若略若广，勤修学时，应与诸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据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色真如相，受想行识真如相，如实了知眼处真如相，乃至意处真如相，如实了知色处真如相，乃至法处真如相，如实了知眼界真如相，乃至意界真如相，如实了知色界真如相，乃至法界真如相，如实了知眼识界真如相，乃至意识界真如相，如实了知眼处真如相，乃至意处真如相，如实了知 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相，那知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相，如实了知地界真如相，那知十界真如相，如实了知因缘真如相，那知增上缘真如相，如实了知无明真如相，那知老死真如相，如实了知布施波罗蜜多真如相，那知般若波罗蜜多真如相，如实了知内空真如相，那知无性自性空真如相，如实了知苦圣地真如相，即灭道圣地真如相，如实了知思念住真如相，那知八圣道之真如相，如实了知思净律真如相，思无量思无色定真如相，如实了知八解脱真如相，那知十遍处真如相，如实了知空解脱门真如相，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相，如实了知净观地真如相，那知如来地真如相，如实了知极喜地真如相，那知法云地真如相，如实了知一切陀罗尼门真如相，一切三摩地门真如相，如实了知五眼真如相，六神通真如相，如实了知如来实力真如相，那知十八佛不共法真如相，如实了知三十二大士相真如相，八十随好真如相，如实了知无往事法真如相，恒住舍性真如相，如实了知一切智真如相，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相，如实了知预留果真如相，乃至独觉菩提真如相，如实了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相，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相，如实了知一切智智真如相，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色真如相、受想行识真如相，乃至云何一切智智真如相，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而与中学，与一切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报告善现：色真如无生无灭，亦无住意而可施摄，是名色真如相。受想行识真如无生无灭，亦无住意而可施摄，是名受想行识真如相。乃至一切智智真如无生无灭，亦无住意而可施摄，是名一切智智真如相。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当与中学，与一切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色实际相、受想行识实际相，乃至如实了知一切智智实际相，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色实际相、受想行识实际相，乃至云何一切智智实际相，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而与中学，与一切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报告善现：无色即是名色实际相，无受想行识即是名受想行识实际相，乃至无一切智智即是名一切智智实际相。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当与中学，与一切法如实了知略广之相。不辞善现： 若菩萨摩萨。如此了之，色法界相，受想行识法界相，乃至如实了之一切智智法界相，是菩萨摩萨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色法界相，受想行识法界相，乃至云何一切智智法界相，诸菩萨摩萨如实了之而与中学，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不告善现：色如虚空，无障无碍，无生无灭，无断无续，而可是色。是名色法界相，受想行识如虚空，无障无碍，无生无灭，无断无续，而可是色。是名受想行识法界相，乃至一切智智如虚空，无障无碍，无生无灭，无断无续，而可是色。是名一切智智法界相。诸菩萨摩萨如实了之，当与中学，与一切法如实了之略广之相。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萨，复云何应知一切法略广之相？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萨如实了之一切法不合不散，是菩萨摩萨如是知一切法略广之相。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何等一切法不合不散？佛告善现：色不合不散，受想行识不合不散，眼处乃至意处不合不散，色处乃至法处不合不散，眼界乃至意界不合不散，色界乃至法界不合不散，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合不散，眼处乃至意处不合不散，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合不散，地界乃至识界不合不散，因缘乃至增上缘不合不散，无明乃至老死不合不散，贪欲嗔恚愚痴不合不散，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合不散，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合不散，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合不散，真如乃至不碎界不合不散，苦集灭道圣地不合不散，色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合不散，色净虑色无量色无色定不合不散，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合不散，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合不散，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合不散，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合不散，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合不散，五眼六神通不合不散，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合不散，三十二大事相八事随好不合不散，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合不散，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合不散，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合不散，一切菩萨摩萨行不合不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合不散，一切智智不合不散，有为界 不合不散，无为界不合不散。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无自性，若无自性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不可说有合有散。诸菩萨摩萨与一切法如实了知，则能了知略广之相。具受善现白言：世尊，如是名为略摄一切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萨若以中学，能多所作。世尊，如是略摄波罗蜜多，初修业菩萨摩诃萨，于中应常修学，乃至住第十地菩萨摩诃萨，亦于中应常修学。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学此略摄波罗蜜多，于一切法能如实知略广之相。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当知。如是略摄波罗蜜多法门，诸菩萨摩诃萨立根者能入，顿根者不能入，等引根者能入，非等引根者不能入，勤精进者能入，不勤精进者不能入，具正念者能入，不具正念者不能入，具妙慧者能入，具恶慧者不能入。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住不退转地，当勤方便入此法门。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欲住第十地，当勤方便入此法门。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欲得一切智智，当勤方便入此法门。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则能随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能随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能随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能随学苦集灭道圣地，亦能随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亦能随学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能随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能随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能随学诸菩萨地，亦能随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能随学五眼六神通，亦能随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能随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能随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能随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能随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能随学一切智智。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如一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如是转尽所求一切之智。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所有业障及诸魔事随起即灭。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灭除一切业障及诸魔事，欲正摄受巧方便力，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时菩萨摩诃萨行此般若波罗蜜多，修此般若波罗蜜多，习此般若波罗蜜多，是时 菩萨摩诃萨变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显说法者，常供护念。随者何？善显，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无不皆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现故。是故善显，若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当作是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证得法，无意当得如是。善显，诸菩萨摩诃萨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常应不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修行，经弹指顷所获福聚其量甚多。假使有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或令安住解脱及解脱智见，或令安住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世人虽得无量福聚，而犹不及如实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弹指顷所获福聚。可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一切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一切解脱及解脱之见，能生一切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无不皆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过去未来诸佛一耳。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经须臾顷，或经半日，或经一日，或经半月，或经一月，或经一时，或经一岁，或经百岁，或复过此，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其量甚多，胜交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或令安住解脱及解脱之见，或令安住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所获功德。所以者何？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出生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为诸有情如实施舍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施舍解脱及解脱智见，如实施舍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如实施舍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此福聚胜过于彼。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复退转，常为诸佛之所护念， 成就最盛，方便善巧。已曾亲近供养无量百千俱胝诺由他佛，与诸佛所以种无量微妙善根，以为无量真善之事之所摄受，以久修习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久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以久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以久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以久修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以久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久修习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以久修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以久修习诸菩萨地；以久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以久修习无眼六神通；以久修习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久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久修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以久修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以久修习一切之智，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住同真谛，一切所愿无不满足，常见诸佛无时暂舍，与诸善根恒不远离，常能成熟所化有情，常能严净所居佛土，从一佛国去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听受修行无上乘法。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以得无断无尽辩才，以得微妙陀罗尼法，成就最上微妙色身，以得诸佛受圆满记，与随所乐，为度有情，受诸有身，以得自在。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善入所缘，善入形象，善入自法，善入非自法，善入言说，善入不言说，善入一语，善入二语，善入多语，善入女语，善入男语，善入非女男语，善入过去时语，善入未来时语，善入现在时语，善入诸意，善入诸闻，善入色，善入受，善入想，善入行，善入识，善入运，善入处，善入界，善入缘起，善入缘起之，善入世间，善入涅盘，善入法相，善入有为相，善入无为相，善入有为无为相，善入形象，善入非形象，善入相相，善入非相相，善入有性，善入非有性，善入自性，善入他性，善入合，善入离，善入合离，善入相应，善入不相应，善入相应不相应，善入真如，善入不虚妄性，善入不变异性，善入法性，善入法界，善入法定，善入法住，善入缘性，善入非缘性，善入诸圣地，善入净律，善入四无量，善入四无色定，善入六波罗蜜多，善入四念住， 乃至八省道之，善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善入陀罗尼门，善入三摩地门，善入三解脱门，善入一切空性，善入无眼，善入六神通，善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善入无妄识法，善入恒诸舍性，善入一切智，善入道相智，善入一切相智，善入有为界，善入无为界，善入界，善入非界，善入色作意乃至识作意，善入眼处作意乃至意处作意，善入色处作意乃至法处作意，善入眼界作意乃至意界作意，善入色界作意乃至法界作意，善入眼识界作意乃至意识界作意，善入眼处作意乃至意处作意，善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作意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作意，善入地界作意，善入识界作意，善入因缘作意乃至增上缘作意，善入无明作意乃至老死作意，善入布施波罗蜜多作意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作意，善入内空作意乃至无性自性空作意，善入真如作意乃至不思议界作意，善入苦集灭道圣地作意，善入四念住作意乃至八圣道之作意，善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作意，善入八解脱作意乃至十遍处作意，善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作意，善入净观地作意乃至如来地作意，善入极喜地作意乃至法云地作意，善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作意，善入无眼六神通作意，善入如来实力作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作意，善入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作意，善入无妄识法恒诸舍性作意，善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作意，善入预留果作意乃至独觉菩提作意，善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作意，善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作意，善入一切智智作意，善入色色相空，善入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相空，如是乃至善入一切智智一切智智相空，善入清安道，善入不清安道，善入生善入灭，善入注意，善入正见，善入邪见，善入见，善入非见，善入贪嗔痴，善入无贪无嗔无痴，善入一切见禅随眠结伏，善入一切见禅随眠结伏断，善入名善入色善入名色，善入所缘缘，善入增上缘，善入因缘，善入等无间缘，善入形善入相，善入因善入果，善入苦集灭道，善入地狱及地狱道，善入旁生及旁生道，善入鬼界及鬼界道，善入人及人道，善入天及天道，善入预留预留果预留果道，善入一来一来果一来果道，善入不还不还果不还果道， 善入阿罗汉，阿罗汉果，阿罗汉果道。善入独觉，独觉菩提，独觉菩提道。善入一切菩萨摩诃萨，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善入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入一切智，即一切智道。善入道相智，即道相之道。善入一切相智，即一切相之道。善入根，善入根圆满。善入根胜烈。善入慧，善入集慧，善入利慧，善入速慧，善入利慧，善入达慧，善入广慧，善入深慧，善入大慧，善入无等慧，善入真实慧，善入真宝慧，善入过去世，善入未来世，善入现在世，善入方便，善入愿有情，善入意乐，善入增上意乐，善入文艺相，善入诸圣法，善入安利三乘方便。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种种胜利。儿时俱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因观色乃至石凋落故，破坏故，离散故，不自在故，不坚实故，性虚伪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问：诸菩萨摩诃萨，云何隐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诸菩萨摩诃萨应如隐虚空空，隐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问：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诸菩萨摩诃萨应破坏诸法，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俱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应经几时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俱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应住何等心，无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无容横起诸余座椅，为常安住一切之智相应座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乃至能令心心所法于境不转，乃得名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得一切智智否？佛而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不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饮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得一切智之否？佛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一行亦不行，一饮亦不饮，一修亦不修，当得一切智之否？佛而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行非不行，非饮非不饮，非修非不修，当得一切智之否？佛而善现，世尊，若尔，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一切智之？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当得一切智之，如真如。世尊，云何真如？善现，如实际。世尊，云何实际？善现，如法界。世尊，云何法界？善现，如我界、有情界、命者界、生者界、养者界、世夫界、波特切罗界。世尊，云何我界乃至波特切罗界？善现，于云何？若我，若有情，若命者，若生者，若养者，若世夫，若不得切罗，未可得否？佛也，世尊。善现，若我乃至不得切罗，既不可得，我当云何可施设我界乃至不得切罗界？如是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施设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施设一切智智，亦不施设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定当证得一切智智。据说善现复白佛言：唯但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施设，唯净律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亦不可施设也。佛告善现：唯但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施设，净律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亦不可施设。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亦不可施设。善现，以要言之，一切法若有为若无为，皆不可施设。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不可施设，云何可施设？是地狱，是旁生，是鬼界，是人，是天，是欲流，是依来，是不还，是阿罗汉，是独觉，是菩萨，是如来，是一切法也。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施设及法施设，实可得否？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若有情施设及法施设，实不可得，我云何可施设？是地狱，是旁生，是鬼界，是人，是天，是欲流，是依来，是不还，是阿罗汉，是独觉，是菩萨，是如来，是一切法。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学一切法皆不可施设，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据说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岂不应于色学？岂不应于受想行识学？如是乃至，岂不应于受想行识学？如是乃至，岂不应于一切智智学？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与色、 学不增不减，应与受想行识学不增不减，如是乃至应与一切智智学不增不减。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云何与色学不增不减？应云何与受想行识学不增不减？如是乃至应云何与一切智智学不增不减？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生不灭故，与色应学；以不生不灭故，与受想行识应学；如是乃至以不生不灭故，与一切智智应学。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云何以不生不灭故，与色学？应云何以不生不灭故，与受想行识学？如是乃至应云何以不生不灭故，与一切智智学？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与色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应与受想行识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如是乃至应与一切智智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云何与色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应云何与受想行识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如是乃至应云何与一切智智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以观一切法自相皆空，与色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应以观一切法自相皆空，与受想行识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如是乃至应以观一切法自相皆空，与一切智智不起不作诸行，若修若浅故学。卷第461。